些，我笑中还有泪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中央军委日前印发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，提出要强化实践砥砺，推动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。北京发布意见，规定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每间不得超过八人。北海陶然亭、紫竹院、玉渊潭、中山等市属公园已开通互联网预约购票，游客可通过畅游公园在线网站或畅游公园微信公众号预约购票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。韩联社报道，韩国朝鲜双方决定在八月雅加达亚运会上共举朝鲜半岛旗入场。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，并将通知各国政府将游戏成瘾纳入医疗体系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。中美澳恐龙足迹考察队近日宣布，在山东郯城发现了世界首例群体小型恐爪龙类足迹。动画电影《超人总动员2》首周全球票房高达2.31亿美元，登顶全球票房榜冠军。影片将于本月22号正式登陆中国内地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这时段的969听资讯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。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想念你。纵然瞪着你眼睛，你不答应，我也要向你请求，绝不灰心。纵然闭着你嘴唇，你没回应，我也要向你恳求，绝不伤心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绯闻也没关系，我一样心感激。给我一个吻，敷衍也可以，绯闻表示甜蜜，我一样感谢你。向你请求，绝不灰心。纵然闭着你嘴唇，你没回应，我也要向你恳求，绝不伤心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绯闻也没关系，我一样心感激。给我一个吻。